欢迎大家来到 MIHK 十周年纪念特辑《蚀到空虚》网台血泪史。今日依集之后呢，我们就改口了，就叫做 MIHK 十一周年纪念特辑《蚀到空虚》网台血泪史。因为我们已经是在下个礼拜开始，7月1号之后呢，我们就足足有11岁了，咁咧就系踏入第11周年，迈向第12岁，咁啊唔经唔觉啊，都系做咗一段嘅呢一个嘅时间。我都谂过自己经营一个嘅网台啊，话有十几年咁多，真系唔系话即系呢一个嘅坚持啊，呢一份嘅努力啊，真系经得到呢一个嘅时间嘅考验啊。因为好多嘅朋友咧，都系如果有认过商嘅，就都知道好多嘅公司咧，其实挨到头嗰两年咧，就已经好了不起。跟住過咗第五年咧，就已經係一個嘅考驗啊！卒之過咗十年啦，咁啊亦都係一定係一個程度上面嘅依一個嘅肯定啊！咁啊，卒之我哋就已經係踏入啊，足足有11歲就踏入係第12年嘅依一個嘅方向去邁進。咁啊，當然啊，冇各位廣大嘅依啲嘅網友嘅支持，尤其是各位付費重温嘅一啲嘅網友啊，真金白銀咁睇我哋嘅一啲嘅節目啊，每一集嘅一個嘅香港 Morning Glory 啊，你哋啊就即係俾啲咖啡錢我哋啊，報紙錢啊，居馬費啊，汽油錢啊，咁啊支持我哋嘅團隊繼續嘅努力嘅咧，冇你哋喺後邊嘅一個嘅 backup 同埋一個嘅支援，同埋對我哋嘅一直嘅一個嘅堅定嘅支持同埋打氣啊，咁我哋 MHK TV。老我同埋我哋所有嗰啲兄弟手足啊，系冇办法咧，就行得到依一个嘅咁远嘅依一个时间。咁啊，我喺度咧，我就唔会逐一咧，就系多谢啊，即系乜边个噶啦。咁啊，就实在太客套，同埋咧就系太见外啊。咁啊，就总之啊，所有我哋 MHK TV 嘅手足啊，我都对佢哋嘅衷心嘅依一个嘅感激。尤其是一直陪我吓，由依一个嘅开台行到而家。咁远咁远嘅依一个嘅路程啊，仍然系坚定啊，企喺老我嘅左右边啊，一直系撑住老我一齐去行啊，咁我亦都喺度咧就深感啦依一个嘅感恩啊，同埋依一个嘅感激，系同埋咧就系多谢你哋咧就系不离不弃。咁啊好多嘅一啲嘅网友咧，即系亦都同我哋喺隔咗一个嘅互联网，都建立一个好深厚嘅一啲嘅情谊。每一集嘅一個嘅老港香港 Morning Glory 我做嘅依一個嘅時候咧，都見到一啲熟口熟面嘅朋友會出現啊，又或者見到一啲嘅熟悉嘅名字啊，會留言啊、打氣啊，同我哋一齊互動啊，咁我哋咧感覺到成件事咧就係裏邊咧建立咗一個嘅幾好嘅依一個嘅 friendship 啦，同埋一個好牢固嘅依一個嘅 brand bonding 啊，咁喺度咧我都好覺得有時世界上面嘅嘢就係咁神奇嘅，我緣分嘅依一樣嘅嘢未必真係兜口兜面啊，或者係從小變相識啊，又或者有合體之緣啊，原來隔咗一個互聯網咁 intangible 都好有一個幾好嘅一個嘅感情啊，有一個嘅交情啊，一個交心一個 bonding 喺成面事喺裏面，咁我都覺得係即係好感恩，同埋咧就係希望我哋嘅存在，亦都係希望可以俾到你每日嘅日常嘅生活上面一啲嘅生活上面嘅點綴，亦都係希望你喺每一日嘅生活上面嘅做到一啲嘅加油、營養劑或者係調劑品，甚至無可能係好多嘅朋友對佢哋嚟講，冇咗 MHK TV 咧，就好似掹撚咗喉咁樣即係斷電斷水生活唔到落去，咁可能嚟講到咁就有啲就即係比較誇張嘅，咁但係我都知道啊，我哋喺你哋嘅心目之中。有一個嘅好重要、好重要依一個嘅位置，亦都係因為咁啊，我哋會繼續更加加倍努力嚇，依一個嘅馬不停蹄係嘛啊，唔會手軟啊，唔會遇到困難嘅時候輕言放棄，咬緊牙間一直都係同大家咧就繼續做好我哋嘅依一個嘅節目。今集咧，由於係我哋嘅踏入第11歲啦，咁即係足足滿11歲啦。咁今集我就唔會有太多嘅一啲關於對以前嘅一啲嘅回憶啊，又或者有啲咩嘅舊事同大家分享住。反而我想今集啊著墨多啲喺即係又到一個嘅anniversary 嘅時候，我自己嘅心路歷程會係點樣啊？同埋面對緊未來有啲咩嘅挑戰？究竟我哋要克服啊？究竟我哋 MHK TV 繼續嘅走向會係點咧？所以同大家咧喺依一方面裏邊咧多啲嘅一啲嘅分享， 咁啊，或者你如果有付费嘅会员，听完呢一集之后嘅啊，有啲咩嘅啊点滴啊，有啲咩嘅意见啊，亦都欢迎大家可以 WhatsApp 去69021491啊，话俾阿牛腩超听，话俾超哥听。咁啊，超哥咧亦都可以咧就系转达翻俾我，咁我就知道大家嘅一啲嘅意见，而作出一啲嘅改动啊、改善啊、调整我哋嘅步履啊，同埋一个嘅方向，同大家一齐迈向更加多嘅一啲嘅年数啊，或者一啲嘅集数。咁啊。讲紧啦，咁我哋吓迈入第十二年啦，吓咁啊！如果你问老学吓，或者我哋做过啲咩嘅嘢啊，或者系 so far 系我哋嘅一个嘅 tangible 啲嘅成就啊，咁样咧，咁我谂啊，即系我哋主要有三条嘅一个嘅 YouTube 嘅频道啦，咁啊，亦都有我哋一个嘅 MHK TV 嘅一个嘅网站，可以啊俾一啲嘅啊会员啊，又可以睇翻我哋一啲嘅付费重温嘅一啲嘅节目啦。但如果在 YouTube 裏面嚟講咧，我哋三條嘅依一個嘅頻道咧 ，so far 嘅成績咧不過不失啦，啊唔係太好，亦都唔係話即係特別出類拔萃，咁啊但係亦都唔係話失禮。咁啊第一台咧，我哋 so far 咧就已經係累積咧就係34万嘅呢啲嘅 subscribers。咁而喺咁多年裏面，我哋 accumulate 咗落嚟嘅咧，你知唔知道我哋大概嘅 click view 咧？其實咧就一早咧就已經係過咗2亿噶啦，咁啊只不過咧係有一段嘅時間咧，我哋要用一啲嘅隱藏嘅方法咧，將一啲嘅高 rating 啊、高 click view 嘅一啲嘅節目咧，就其實咧就係將佢哋咧就係隱藏咗，就所以就冇計到喺個 click view 裏邊。咁啊已經咧其實喺第一台我哋已經過咗2亿嘅依一個嘅 click view。咁啊二台咧 ，so far 我哋有到大概122000人到嘅依一個嘅 subscribers。咁而 so far 咧，我哋亦都咧，有依一個嘅624万啊，依一個嘅6200几万嘅依一個嘅 kick view。咁啊，邁向緊咧依一個嘅1亿 kick view 嘅依一個嘅方向去邁進。咁啊，兩個台加埋咧，咁啊其實已經基本上咧就已經過咗2亿6000万嘅依一個嘅 kick view。咁咪話唔黐線嘅，即係喺十年裏面咧，即係做到依一個嘅地方。咁當然有好多人會一早係過咗1亿啊，過成啦。咁但係我哋真係冇去同人哋比啦。咁但係即係對自己嘅一個嘅肯定，十年裏面啊。有2亿6000几万嘅依一个嘅 kick view， 真系一个都几值得拍手掌嘅一个嘅指标嚟嘅。第三台就系近一两年我哋先开始开发啦。咁啊 ，so far 咧，我仍然都嫌个 subscribers 咧就比较少人，咁就大概15000几个 subscribers。咁啊，而 so far 真系得100万到嘅依一个嘅 kick view。咁啊 ，way to go 依一个新嘅依一个嘅 baby， 随住即系。希望可以我的產量可以多翻啲嚇，即係令到更加多啲吸引嘅 subscribers 啦，或者係個 kick view 嗰方面咧，就係可以就係倍升啦。咁但係咧，似乎依一個頻頻我一個人做嘅依一個換即係換票式嘅依一個嘅 channel 啊，同阿假貓仔一齊玩嘅一個嘅 channel 咧，似乎咧仍然仍需努力。不過咁啊，即係依一個第三台咧，我覺得亦都係試過無數次嘅依一種嘅唔同嘅依一度嘅 category 啊，或者係 nature 類型嘅節目咧，我諗我哋都起碼開發咗有3个都可以係繼續去 continue 落去嘅節目，譬如攞信箱同我哋嘅網友互動嘅一個嘅節目啦。老學營運首期，咁我諗依一個節目咧就係第一。開正我自己中意嘅範數啦，第二係我嘅獨特嘅講故事嘅技巧啦，加上一啲嘅靈異啊、奇幻啊、有趣啊、神秘啊呢一種嘅唔同嘅啲嘅 content topics 咧，其實一定係長做長有嘅。咁所以我就唔擔心呢一個節目會唔會受歡迎，我只不過係覺得嚇有方法可以做得更加越做越好，更加多啲人認識到我哋，更加多啲人去睇。咁另外第三個咧就係我哋都知道一定會做得好嘅，就係、是、一個叫做聰明仔傾下偈。咁但係奈何咧，我就係缺乏咗揾一啲嘅朋友咧，就即係穿針引線嚇，即係約一啲嘅朋友去傾偈咁樣。咁但係我而家嘅 schedule 啊，或者係暫時我可以揾到一啲嘅朋友去幫忙嘅，一齊去相約下做節目嘅時候咧，咁啊似乎咧我就未啊，即係好努力咁樣去做呢一樣嘢，話特登去開發做呢一個嘅節目。咁啊已經第一二台已經有咁多嘅一啲嘅節目累積啦。如果要將呢三個節目啊攞信箱。聰明仔傾下偈，同埋攞營運首期 regular 咁樣，每一個禮拜都起碼一集咧。咁我諗咧，即係我要分身術啦嚇，同埋呢個世界咧，我嘅日子裏邊咧，一日有48个小時 ，otherwise 都幾難去搞啦，係嘛？咁但係即係起碼我都可以實驗咗有3个可以大家會好中意、好接受嘅一啲嘅類型嘅呢一個嘅節目咧。咁其實咧，第三台咧，我係對佢有好大嘅呢一個嘅信心。 咁三個頻道加埋就已經係差唔多有成睇下先46萬，起碼有46萬嘅呢啲 subscribers。咁而加埋咧三個頻道，你知唔知道 total 我哋喺呢11年裏面啊，我哋做咗幾多條嘅 video 上載咗上去呢一個嘅三條嘅 YouTube channel 咧？第一台15000條，第二台10000條，第三台就400條片。咁大家都可以睇到啦，我哋其實已經係做咗超過25000條嘅呢一個嘅片咧，喺呢10年裏邊咧，11年裏邊咧就係 upload 上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咁但係其實只不過係一啲嘅部分，真真正正足本版全部所有嘅嘢加埋曬咧，喺我哋嘅呢一個 MHK TV 嘅呢一個嘅 backend 裏邊咧，我相信咧接近有成30000條片咧，就其實咧就我哋喺呢11年裏邊咧就係為大家咧就係貢獻咗同埋製作咗出嚟咧，俾大家去呢一個嘅欣賞。咁啊，你真係可以想象得到，每一年裏面我哋 January 大概起碼成30000條片平均啊。咁啊，依一個都係一個幾驚人嘅一個嘅產量。咁我哋可以講，我哋 MHK TV 其實都可以算係啊香港網台界裏面啊出產片量多最多嘅一個嘅網台啊。我唔第一都起碼有第二嘅啦。咁好少人我哋就產量可以去到我哋咁誇張。而家就算而家我哋嘅手足啊，分散到去唔同嘅地方裏面，我哋仍然都希望每一日都可以做到2條片，係嘛？咁啊，即係你都可以想象得到，我哋仍然都堅持一個嘅固定嘅一個嘅產量，為大家提供資訊啊、娛樂啊、分析啊、發泄啊、各方面嘅一嘅嘅嘢去幫滿足大家嘅網上嘅一個嘅 entertainment 或者 infotainment 嘅一種嘅需要。咁啊，咁多年啦，咁啊，你問我嘅心路歷程會係點樣？其實就好複雜嘅。如果回顧翻咧，即係冇一個特別嘅 planning， 點解會搞呢一個嘅網台？機緣巧合之下，參與咗做網台嘅呢一個嘅嘉賓，節目嘅嘉賓，然後跟住就係無厘頭創作咗個叫做星期五舞女嘅呢一個嘅節目。咁啊，然後搞出個大龍鳳之後咧，就係自己再自組一個嘅班底出一個叫低俗頻道。咁然後跟住咧就係即係遇住嚇啲無良業主加租啊，管理層嘅一啲嘅無理嘅搞震，搞到你營運好困難啊。咁啊，即係決定自己就自立門户。咁就一直到嚟咁多嘅呢個時間。但係如果你問我，哇，你會唔會啊，老闆，你會有一個嗰陣時會諗啊，點樣寫一個嘅計劃書？個前程會係點樣啊？即係之後會點樣行落去係嘛？其實咧，唯獨是真真正正認真坐低嘅咧，就係脱離呢一個嘅老蕭人夫商業工業大廈嘅時候，而 establish 咗個叫做香港製造網絡電視 MHK TV 嘅時候，真係會有諗過條路點樣行，有啲咩方向去賺錢咧？係嗰陣時就認真去搞，但係無心插柳之下咧，我冇話咧由頭到尾要始至要加入呢一個嘅網台界，我要點樣做到 number one 係冇，係真真正正最巧合嘅一次嘅就係當我知道老蕭咧就係租佢哋嘅頻道出嚟，租佢哋嘅 studio 出嚟，俾人有心去搞一啲嘅網台節目嘅時候咧，嗰陣時我突然之間咧就係好似又感覺到一個好似召喚咁啊，又或者一把聲音同我講：喂，去做啦，試下啦，冇問題㗎，應該搞得掂㗎，即係憑你哋嘅創作嘅能力啊，你哋一啲嘅基本嘅班底啊，去試下冇蝕底啊，有限錢啫，輸唔死㗎咁樣。咁啊，即係突然之間就有一個好大嘅一個嘅推動力咧，就去搞呢一個嘅網台嘅呢一個事業。咁而搞咗呢一個嘅 platform 之後咧，咁你問嚇究竟得嘅多定係失嘅多嘅咧？咁啊，好老實咧，我就當然亦都有得同埋有失。得嘅就係我喺呢一個嘅10年裏面咧，我可以講係我有自己有少少脫胎換骨嘅一種嘅改變。咁由中意玩啦，中意蒲啦，中意酒色財氣啊，中意一個嘅燈紅酒綠嘅生活嘅一個嘅人咧，慢慢認清楚咧自己個人生舞台喺邊一度，同埋喺個舞台上面點樣去發揮。同埋喺個舞台上面嘅發揮之餘咧，點樣對個世界有一啲嘅貢獻啊，或者係對於一個嘅社會上面有啲嘅影響啊。而喺咁嘅情況之下，了解到自己嘅 significance， 亦都了解自己嘅 impotence， 亦都了解到自己好多嘅一啲嘅不足啊，要改进啊嘅唔同嘅地方，更加 further 认识咗自己，同埋更加明白到如果要行一个世界潇洒走一回嘅时候，人生嘅态度应该有啲咩嘅吓啊方向，系咩嘅要照顾，咁啊。而因為再了解到你得到一啲嘅 support， 得到一啲嘅能力，得到啲嘅影響力嘅時候，你自己點樣要再要修身，你自己要點樣去改變你自己，你自己要點樣去將自己啲嘅陋習啊、錯誤啊，要啊悔過啦，同埋要改變咧，去迎合你自己要喺個舞台上面繼續發揮嘅一啲嘅影響力。咁所以咧，如果你睇翻我十年前嘅樣子，同埋我而家嘅樣咧。可能我即係當然係老咗啦，肥咗啦，即係又或者我健身啊、打拳啊，身體嗰個嘅骨架又唔同咗啦。但係如果你問我咧，我自己真係有認真睇過咧，我有時我亦都私底下同我太太坐低有傾過偈嘅，我好似個樣唔同咗，我老婆，你有冇發覺唔同咗？咁佢又話除咗你依幾年唔同咗啲之外啦，同埋你。僆仔嗰陣時同而家個樣子都好似變咗兩個人咁咯，咁好多朋友都會話：，哇！你後生嗰陣時咁嘅樣嘅，哇！你結婚嗰陣時咁瘦嘅，哇！你嗰陣時個樣好似僆仔咁樣嘅依一個嘅情況嘅，咁係啊，同而家個比咧，即係我自己就老咗啦，當然麻甩咗啦，大隻咗，但係我自己覺得我自己個氣場啊，同埋我自己同以前嗰個嘅人嗰個嘅 character 咧，或者大是大非上面一啲嘅斟酌位啊，我。覺得一個好大好大嘅轉變，咁而呢個轉變咧，亦都係經營呢一個網台裏面得到一啲嘅練力啊、挑戰啊、挫折啊、困難啊，睇到世事上面嘅了解個人生道理嘅各方面嘅一啲嘅頓悟啊、得著啊，而喺影響咗個內心裏面一啲嘅改變，影響咗外貌上面一啲嘅唔同嘅地方。咁當然最大最大嘅其中一個得著，梗係識到伍醫生啦。咁Birdman 就美斯植髮中心嘅呢一個嘅植髮權威係嘛，介紹咗我食一隻嘅新髮藥。咁我而家仲可以擲計啲，冇冇以前就地中海，而家就變咗咁樣。咁呢啲係好機緣巧合。咁亦都好識到好多好多一啲對我哋支持嘅一啲嘅網友嚇。咁譬如廖小姐啊，係嘛咁街坊啊，豆腐仔啊。係咪咁啊？甚至乎偉哥由街坊啊變網友，網友又變老友，老友又變合作嘅夥伴、戰友啊！屌總理係嘛？即係一個嘅網民而家變咗我哋台裏邊嘅總理啊，中流砥柱啊，搞貓進啦，係嘛？無厘頭認識咗蘭輝啊，係班友仔啦，咁啊，卒之了解清楚蘭花系嘅特質啦，咁啊，亦都發覺蘭花系裏面最有 integrity 嘅，原來係雞雞啦，咁即係你有好多呢啲嘅唔同嘅一啲嘅 finding， 即係已經過咁多年嘅時間裏面咧，至經歷過你至去感受得到嘅，即係原來人生裏面有咁多唔同好玩嘅嘢，好多即係好似阿 Forrest Gump 話事偈 ，Life is like a box of chocolate， y o u never know what it's going to get next， 係嘛？即係你唔知道即係你後一著會係點樣。咁但係即係我會好珍惜即係同每一位朋友合作夥伴建立嘅一啲嘅關係。咁即係同阿超哥啊，咁啊由街坊又變咗網上面嘅戰友咁樣，即係。好多呢啲好有趣嘅一啲嘅經歷嘅 relationship， 都係經歷咗呢一個嘅網台咧，我自我有所得著嘅。如果我唔做呢一個嘅網台，我仍然係繼續做呢啲嘅中港商人啊，大陸嘅 trading 啊，係嘛？咁啊，即係仍然咧，可能係變咗大灣區啊裏邊，而家真係成日營營役役啊，或者睇中共頭可能變咗建制藍絲都未定。咁啊～但是即大丈夫有所為有所不為，好彩我揀咗就係經營呢一個網台，咁困身咁要將我嘅人生擺咁多嘅一啲嘅 effort 落去而將自己喺一啲酒色財氣燈紅酒綠嘅依個世界裏面走翻出嚟，做翻一個嘅正常人做翻一個咧就係唔俾大灣區或者係大陸裏面嗰啲嘅飲飲食食女人啊，係嘛揼骨按摩啊、推拿嗰啲嘅夜場啊，嚟蹉跎你意志啊，摧毀你嘅靈魂嘅一啲嘅咁啊，依啲嘅生活。咁啊，而家即係希望即係繼續可以咧，就繼續發揮發光發熱。咁如果你問啦，喂啲老友話，喂，我希望你出年啊，即係繼續努力啊，即係仲有多一個十年啊。哇！如果再計一計咧，再有多個十年咧， 即係如果做夠二十年咧，咁啊，即係而家嘅歷程，即係起碼都仲有八年幾九年，咁啊，再加一加條數咧，如果下一個二十週年真係足數嘅咧，老鑊咧就係足足有六十五歲，咁啊六十五歲咁啊，第一就真係綠油卡都攞撚咗啦，咁啊第二咧就真係介入依一個真正要退休嘅依一個嘅年齡啦，係嘛？你過咗六十幾歲仲做網台，咁我都唔知道將來有冇啲老友記咁支持聽我講依一個嘅故事。咁啊，當然啊，即係人越老，咁啊，應該正路上咧，你嘅智慧咧就會增加嘅，啊，即係除咗嗰啲戇鳩廢腦之外啦，咁啊，但係你智慧增加咗，亦都可以好多嘢可以同人哋去分享啊，咁啊，我唔知，唔敢講會唔會做到二十年，係嘛？我見到阿教主老而嚟堅，嗱，依一個嘅老馬有火，係嘛？即係而家都七十幾歲啦，咁仍然咧就睇佢喺 My Radio 嗰啲嘅節目裏邊啦，集集都啊嚇屌人屌到應應啊，係嘛？咁同埋咧就係講嘢好撚有 point， 咁同埋將佢嘅無論喺佢嘅人生裏邊啊，做媒體嘅時候一啲嘅經驗啊，做立法會議員啊。各方面的一啲嘅資訊啊，同埋經歷啊、智慧啊，同大家去分析，咁亦都係影響到好多嘅網友。咁啊，即係當然以前輩作為一個嘅榜樣，係嘛？跟隨前輩學下佢哋一啲嘅做人處事嘅嘢，同埋一啲嘅態度、人生態度上面一啲嘅執著、擇善固執，咁我都對大家好有啟發。咁啊，如果嚇即係未來嘅年齡隨住走落去。而我自己亦都係可以係堅持到體力都可以應付得到，而做嘅嘢出嚟真係仍然有深度、有質素、有質量，而可以影響到大家，俾到大家有啲嘅正面嘅一啲嘅影響嘅，老康可能咧都會繼續都行落去。啊 ，so far 咧，我暫時未有一啲嘅倦意，又或者係覺得感覺到話要走啊，因為每一日都收到你哋嘅信息，同我嘅互動啊，同我嘅打氣啊，無論你精神上面、語言上面、message 上面，甚至冇金錢上面對我哋嘅支援，其實都係對我打咗一個好大好大嘅一個強心針，令我繼續堅持去行落去嘅。好啦，咁如果你問我咧未來嘅時間裏面咧，究竟有啲咩嘅挑戰咧？咁我今集咧就會同你講講我對嚇即係而家即係 MHK TV 嘅發展，將來有啲咩嘅地方要注意啊？又或者嚇即係其實有冇啲咩嘅 challenge 即係好難去克服，咁大家都同大家去分享。咁大家知唔知道咧？當我嘅創立依一個嘅MHK TV 初期嘅時候啊，其實即係當我嚇一籌莫展，唔知點樣行嘅依一個嘅時候啦，就已經咧就拒絕咗，就唔會再續租啊，得翻一兩個月、幾個月嘅時間咧，就要搞個依一個嘅網台，又要揾地方，又要揾人，又要機械，又要金錢，又要樣嘢投都帶埋嘅時候，我而家睇翻嚟咧，依一個嘅挑戰咧。真正做到呢一個嘅情況，我都覺得係幾係一個神蹟嚟。咁所以咧，我永遠即係如果有第時有機會會翻教會啊，或者係神父可能要我同大家分享，我點樣感覺到天主嘅呢一個嘅存在咧？其實就係搞 MHK TV 咧，我絕對可以講係一個見證嚟。點解會咁樣去講咧？因為咧，當我係對呢一個嘅行業嘅運作，佢嘅 technology， 佢嘅技術嚇。究竟要幾多錢？點樣去營運？都係摸住石頭過河嘅時候，而喺依個時間裏面會安排咗好多嘅啱 channel 啦，有能力啦，唔同嘅白武士啊、天使啊、好朋友啊，一直咁樣去支援落去咧。我覺得依一個唔係我自己嘅能力嚟嘅，依一個絕對係所上面嘅依一個嘅老細咧。暗中咧就係作咗一啲嘅安排啊、部署啊，同埋將一啲適當嘅人、合適嘅人咧，係出現喺我身上邊，而係身邊裏邊咧，然後咧你點樣去同呢班嘅人 connect 到之後咧，再開始咗你繼續走落去嘅依一個道路。咁當然有啲一啲啱嘅人，有啲唔啱嘅人啦。咁啊，當然佢俾你去揀啦。嚇，當你發覺係唔啱嘅人嘅時候，佢又點？你要點樣去做人一個 challenge？ 佢亦都有啲嘅善後嘅 solution 咧，係亦都係一早安排咗咧，嚇俾你咧就係繼續行落去。咁所以喺依一個嘅創立嘅過程裏邊嘅 up and down 上，我就會深深信信覺得唔係我嘅能力帶到大家去到而家依一個地方，而係我將所有嘅一啲嘅功勞全部都係歸功於我上面嘅老細，冇佢嘅安排，冇佢嘅帶領，冇佢一早嘅foresee咗件事會點行，作出曬所有嘅設計啊、策劃啊、部署，我而只不過係按照啊上面嘅老細嘅劇本咧，係做好我依一個嘅 mission。所以我一日未收到佢 order 話 cut 咧，我一定咧要繼續去做落去。咁而 另外呢，即係當時我點樣去幫我自己去打氣呢，咁當然我會去教堂啦，我亦都即係勤於去練功啦，打拳啊，同埋去跑步啊，就算大熱天時啊都去跑，起碼有 5K 啊。咁一段時間我係好沉迷去跑步嘅，如果跑步嘅時候呢，咁當然我會聽歌啦。咁當時我聽得最多嘅歌呢，就係陳奕迅版本嘅一隻奮鬥。哇，呢隻歌呢，就其實對我個呢一個嘅意志嘅一個嘅不停嘅一啲嘅打氣啊，為我去加油啊，令到我自己即係好似感覺到一個好勵志嘅一種嘅畫面出咗嚟啊！即係一早起身六點半就出去門口跑步，咁然後睇住即係啲雀仔叫啊，嗰啲萬物啊，開始即係開始去工作啊，自己就喺度 pick up 嗰個 energy 啊，振奮自己個鬥心啊！哇！咁我覺得嗰陣時咧係真係好激勵，同埋真係好鬼死，即係好似啲日本片嗰啲斜陽女氣魄更壯嗰啲嘅呢一啲嘅 moment 啊！咁所以咧，我好到而家，你話我咁多年落去，最記得嘅畫面就係開始嘅時候，朝頭早啊，然後跟住日日喺度倒數，仲有150多日，仲有依一個嘅80日，仲有幾多日啊？我哋一定要開始要搞好嘅依個網台，咁而一路跑住步，每一日對我體能裏邊嘅提升越跑得多啲嘅 distance 啊，同埋我自己耐力裏面嘅一個嘅挑戰啊，同埋聽啊陳奕迅呢隻奮鬥嘅一個版本嘅歌咧，令到我自己咧就係個意志啊更加去堅定。咁啊，當然嚇，即係如果唔係撞到咁多一啲嘅白武士，譬如包括啊 K C Sir 嘅依一個嘅幫助咧，咁啊絕對就唔會行到依一日。咁所以都係再講多一次。行到依一個嘅地步，都係靠各位嘅依一啲嘅支持，同埋各位側邊嘅好朋友咧，個個喺背後嘅一個 support， 大家喺天主上面嘅安排之後，喺天主設計嘅依一個嘅藍圖，一齊大好自己做好自己依一個嘅本分。今日嘅依一個嘅 NIHK TV 咧，同以前即係大家都覺得有一個好大好大嘅依一個嘅 difference。如果你問我咧，過往喺咁多年裏面有幾多個一個嘅危機係出現過嘅咧？咁當然就係會有一啲嘅人事上面嘅一啲嘅問題出現過啦，咁而令到好多一啲嘅網友亦都係討厭或者人事上面嘅糾紛去離開啦。咁一個係開頭做到一啲嘅小 hiccup 啦。咁當然去到咁上下，亦都係因為嗰個嘅 business planning 錯誤啦，又或者係時勢逆啦，就冇辦法收支平衡到，而遇到一啲嘅財政上面嘅一啲嘅難題啦，不停咁樣去蝕錢啦，即係股東上面啦，人會覺得哇點解搞唔掂啊？咁啊又或者股東上面亦都係冇按據翻我哋之前嘅 planning 裏面可以帶到一啲嘅客户啊，或者一啲嘅sponsor 可以令到我哋可以谷大我哋嘅依一個嘅 building 啦，咁依個係另一個我哋失計咗嘅依一個嘅地方。咁啊，財政唔得啊，又或者係收支唔到平衡啊，蝕錢嘅之餘，咁啊當然再去到有一年裏面啊，就阿 Billy 佢嘅依一個嘅要離走啦。咁好多嘅時候咧，啲人會覺得MHK 玩撚完啦，MHK 咧就係冇咗個台柱啊，你今次仲唔死得啊咁樣嘅依一個情況。咁亦都好多嘅人就會幸災樂禍啊，睇你點撚樣去死係嘛？你哋個台都係睇下 Billy 嘅啫係嘛？咁你而家冇咗 Billy， 你班友仔你仲能得你嗰執橡皮糖？咁其實咧，即係依一個咧，都可以喺度講下少少我嘅睇法嘅。咁其實一直以嚟咧，我就唔係好想係喺個幕前裏面咧，就係做咁多嘅。我一直都好希望可以做多啲嘅幕後啊、管理啊、創作啊、策劃啊，令到成個台 run 得去 smooth 啲啊咁樣。因為好多嘅時候，我要除咗兼顧咗幕前嘅演出之外，仲有一啲嘅行政啊。係嘛？咁啊，仲要有一啲嘅人事嘅安排啊，財務上面嘅一啲嘅管理，其實就唔係話大家睇嘢可以做咗兩個節目，咁你平時梗係他他條條啊、調戲啊、女主持人啊、坤啊啲女同事啊，梗係咁樣。咁其實真係唔係，背後仲要去揾好多嘅商務啊、客户啊，譬如開放日咁啊，要同好多人去了解下佢嘅產品又會點啊，傾下deal啊，係嘛？咁啊 ，finance 上面有啲又收數啊，又要安排出單啊、出糧啊、cash flow 啊。咁其實喺後面哇，即係大頭煙一 一大堆嘢要做。當時嘅安排咁希望已經係好好噶啦，即係除咗我自己有啲節目都受歡迎，咁有阿總理嘅閪知啲美食家啊，係咪？咁啊啤梨咁啊，當然佢有一定程度上面嘅捧場客啦，咁啊啤梨漫步啊咁樣。咁其實喺嘅情況之下咧，如果嚇冇咗啤梨漫步喺個台裏邊啊，咁你係咪真係會拔甩咧？咁樣咁依個我當然亦都有同阿 K C Sir 有傾過依一個嘅問題。第一我哋之後亦都會諗啊。佢哋嘅存在有好大嘅 possibility， 亦都吸咗一啲嘅客翻嚟，就係都幾麻煩嘅。嘈交啊、鬧交啊，或者好多嘅 haters 啊嚟咗。我哋亦都要評估啦。如果有一日冇咗呢一個嘅節目，冇咗呢一個嘅節目主持人嘅時候，其實我哋得的多，還是失的多咧？咁樣。咁我喺嗰個 moment 裏面咧，我哋都有一個嘅共識，就係、是、如果有咁多嘅麻煩嘅事，都係因為呢一個嘅節目去牽引到，或者即係會喺個政治上面，亦都因為呢一個嘅節目而令到個台咧，可能會引起某一啲嘅官非啊，或者係政府上面嘅一啲嘅打壓啊、問題啊、中共裏面嘅爭厭啊咁樣嘅情況咧，咁其實喺個在商言商咧，喺個商業嘅投資嘅角度裏面咧，依個節目如果有一日真係唔見咗，而你行翻一個咧就係人畜無害嘅依一個嘅道路嘅時候，可能你嘅生存嘅時間咧就會長啲啦。依一個係坦白曾經我哋有傾過嘅一個嘅 conversation 嚟嘅，咁你估唔到我而家嚇，竟然個台嘅依一個嘅轉化嚇，比啤梨漫步激十倍啦！即係而家屌咩啤梨，你叫佢講聲習近平你個冚家產，我諗佢打佢賓州，屌你老味彈佢春袋，攞火燒鳩佢鳩毛，佢都唔肯講噶啦。咁但係估唔到嚇，即係我嗰陣時候諗啊，如果依個大沙炮離開咗，咁可能我哋又可以揾翻一啲客户啊，或者做啲人畜無害嘅時候啊，個政府嘅監控啊，或者中共嘅依啲嘅針對性嘅依一樣嘢，你可能會冇危險。咁的而且確有講過依一個嘅 topic。咁當然啊，即係我冇理由走去叫阿啤梨唔好做啊，你躝屍嘅佬啦，走人啦，咁我哋都唔會咁，直接都係 tolerate 到佢要離開啦。咁我哋就要決定要點樣去做。咁當然啊，佢嘅離開對我哋嘅MHK 成個陣營咧，都會有一個嘅睇法啦。就是、我哋要諗下，我哋係咪要 downsize 啦，減少咁多嘅支出啦，同埋我哋嘅路向咧就會點樣嘅依一個嘅走向啊，依一個情況。嗱，咁啊，依個係我哋另外一個嘅挑戰。咁但係估唔到咧，就是、因為佢走咗就好耐，唔係好耐之後咧，就爆發咗依一個嘅2019年嘅依一個社會運動。而老我嚇亦都係因為咁嘅情況之下咧，決定咧就即係要講多啲關於當時嘅社會上面嘅一啲嘅問題啦、政府嘅不濟啦、人民嘅呢啲嘅聲音啦，而唔多唔少咧，原本自己唔想參與一啲嘅政治嘅議題嘅呢一啲嘅節目咧，就變咗衍生咗個叫做鱷魚潭嘅好受歡迎嘅一個節目出嚟。咁啊，然後再有當時社會活動裏面嘅唔同嘅街頭嘅實況嘅呢一個嘅報導，咁啊自己落場啊，捉埋阿俊啊，或者有時阿橋啊，去落街啊，去拍攝當時一啲嘅情況。咁啊，甚至無2020年啊嗰陣時嘅呢一個嘅7月1號啊，大家如果心水清嘅都仲記得啊，老我嗰日咧就因為口罩令嘅問題咧，即係俾人罰咗五叉嘢嘅，屌你老味，咁啊四年啦，係嘛？咁啊，即係當時仲喺銅鑼灣，就係拍攝當時嘅社會嘅情況會係點？咁而當日嚇，即係俾人罰完五叉嘢之後咧，當晚就喺一個崇光嘅門口，另一位嘅梁義士咧就係持刀咧，就係去發泄佢嘅不滿咧，向呢一個嘅黑警咧就進行呢一個突襲。咁啊，已經原來發生咗四年。咁而之後亦都係衍生咗啊，社會上面咁多嘅問題，我哋亦都係出現 develop 咗一個好出色嘅一個嘅論證節目，就叫做《立民殺的香港政府》。啊！咁你真係估唔到嚇，即係冇咗啤梨漫步，我哋會衍生咗咁多嘢。咁啊，亦都有嚇依一個嘅的士判官啊，其實都係差唔多嗰個時間咧，就係 develop 出嚟嘅一個嘅節目出嚟啊，係嘛？有鱷魚潭有碌街實況嘅一個嘅情況，咁慢慢 eventually 就顯變咗到我碌街嘅香港版同埋依一個嘅加拿大版，咁而後尾啊，亦都我哋即係隨住時間嘅一個嘅改變，咁亦都阿方展博就決定要離開香港去英倫，咁亦都係因為離開咗香港啦，佢覺得咧佢可以喺依一個嘅網台上面咧幫我咧就可以發揮一啲嘅佢嘅 talent 啊，佢一啲嘅睇法、評論時事啊、世界上面嘅經濟嘅一啲嘅轉向啊、香港啊政府上面嘅啲不濟啊、英國多咗 BNO 香港人嘅時候，佢哋嘅啲嘅心路歷程啊、佢嘅睇法會係點？ 你就估唔到啊，即係如果仍然有一個啤梨漫步，如果佢唔走嘅咧，嚇，咁可能我真係懶懶閒，或者係我繼續做翻頭先所講嗰啲財務啊、揾客啊、finance 啊嚇咁樣。但一走咗個啤梨漫步，嚇，嘣嘣聲變咗幾個嘅受歡迎嘅節目出嚟，咁啊真係始料不及。所以我喺度咧就有一啲嘅睇法同各位朋友講，有時會有一啲生命上面嘅轉折，會有一啲改變，會有一啲嘅唔同嘅嘢出咗嚟，唔好啊個個就即刻啊呼天仰地，今日仲含撚，哎呀全個台最受歡迎嘅節目走撚咗去，咁你仲唔冚家產啊？即係你又死緊緊啊！即係大家可能會有信心嘅依一個危機。我對任何一個嘅 moment 裏面咧，我冇對我自己嘅 talent 才華有任何嘅一刻嘅猶豫。我創造得啤梨漫步，可以揾得班底去做依一個嘅節目，我亦都要有方法製造咗其他更加有受歡迎，甚至乎有過之而無不及，無論質量上面啊，又或者嚇即係娛樂性上面啊，同埋資訊上面嘅嘢，都會比我一啲嘅舊作係更加會豐富，同埋更加會精準，同埋更加會接受大家嘅依一個口味。咁所以咧，唔好懷疑自己啊，亦都要 be prepared。人生裏面會出現一啲嘅突襲同埋一啲嘅考驗。簡單啲講，或者籠統啲講、老土啲講，有危係真係有機嘅。OK， 唔係講笑，有危真係有機。如果唔係啤梨漫步嘅離開，咁如果你睇翻起，就唔會有頭先講嘅垃圾的香港政府，唔會有今日嘅依一個嘅英倫撈天，唔會有依一個嘅老闆落街現場去採訪嗰陣時嘅2019年嘅社會運動嘅街頭狀況，而演變到而家嘅依一個老闆碌街總理出眾，更加唔會啊有而家大家好中意每個星期一三五會追住聽嘅依一個嘅live 嘅依一個嘅節目嚇，老闆香港 Morning Glory。所有嘅嘢你可以讲係会逼出嚟，所有嘅嘢就係当你失去咗嘅时候，你要積極淡定同埋呢堅定咁样去作出一啲嘅调整，而做出一啲嘅改变，你会发觉原来失去咗嘅嘢会令你可能分分钟会得到更加多，同埋更加你会开阔咗你个 horizon 都未定。咁当然啦，即係佢哋嘅離開之後，咁亦都有好多其他一啲嘅節目，譬如攞講鬼故啊，又或者香港奇案啊，依啲嚇即係接受大家口味嘅依一個嘅節目咧，係令到要追補翻一啲收視上面嘅一啲嘅缺陷啊，咁亦都會令你就快買加鞭咧，同埋努力啲咧就做好啲佢。咁啊，好啦，如果你問我啦嚇，即係蘇花你有冇啲咩嘅節目你係特別會？好喜歡同埋覺得喺咁多年裏面做得好嘅咧，我其實真正好中意咧，就我覺得原來咧，我哋都可以做紀錄片嘅，就做咗依一個嘅香港保衞戰出嚟，到而家好多朋友都會叫好啦。咁如果你問我神來之筆嘅，咁我諗就都係要算係鱷魚潭依一個喺近年裏面咧，即係我都好中意一個嘅20多分鐘嘅一個嘅短篇嘅噏聲嘅依一個嘅節目，既有資訊，亦都可以幫大家發泄得到，咁同埋同時之間咧亦都咧就係可以練下老闆嘅依一個嘅口才啊，一口氣即係完全唔使 non stop 咁噼啪機關槍爆發咁樣嘅做法咧，我諗即係都係只此一家，咁啊即係嗰個獨特性啊，同埋嗰個嘅character 咧，都喺依個節目咧就裏邊咧就可以咧就係發揮得到。咁啊，但係奈何啦，做一集落魚潭咧，其實真係太辛苦啊！唔係大家想象中講廿分鐘嘢，你就好易交貨啫。咁但係其實要做半日㗎，你起碼一個鐘頭到嘅資料搜集。準備記稿，咁然後跟住咧就去演繹，演繹完之後就做後期，2至3個鐘做一集個魚潭咧就真係走唔甩嘅。如果日日咁樣去做咧，哇，其實都咪話唔吃力嘅。咁所以而家就放低咗，我亦都冇為一個收視啊上面去諗啊，即係鱷魚潭要谷啲咩啊，點樣爆啊，咁同埋都係揀一啲我自己中意做嘅一啲嘅 topic 咧，去發揮。咁有時可以揀啲即係爆炸性啲嘅 topic， 咁有啲亦都可以揀一啲比較輕鬆啲啊、娛樂性啲啊、偏門啲啊、孖叉中國多啲嘅一啲嘅 topic。咁總之我希望可以維持到起碼一個星期兩集個鱷魚潭滿啊，我自己嘅癮啊咁樣。咁如果你問咧，我真真正正可以吸收多啲嘅客，或者係 generate 多啲嘅 kick view， 就肯定係講鬼故同埋奇案㗎啦。咁但係咧，我亦都唔想啊，即係長期做呢啲咁嘅節目，咁啊維持翻隔個禮拜做一集咧，我都非常之開心，同埋即係好舒服咁樣去做。咁你可能會問啊，喂老闆，喂台慶喎，你會唔會搞網聚啊？咁樣，咁我而家覺得咧。 冇乜嘢值得需要慶祝。我當然唔會好似李家超咁話以慶祝嘅呢啲嘅心情慶祝我哋嘅台慶，係因為今日嚟講嚇，即係七月一號，雖然除咗係我哋加拿大嘅國慶，當然亦都我哋嘅台慶，亦都係我哋香港嘅國殇日。七月一號 mark 單咗我哋脱離咗文明，我哋與世界係國際去甩勾。我哋宣布我哋要入呢一個嘅邪惡政權嘅呢一個嘅懷抱，我哋要走向唔文明，我哋會跟住佢哋慢慢一步一步去變做呢一個嘅中國人。人哋就脱亞入歐，我哋就脱歐入中，係嘛？咁啊，即係做一個嘅撚屌中國人，學埋佢哋嗰啲嘅低劣嘅文化、劣質嘅一啲嘅民族性啊、價值觀啊，完全都唔係我哋香港人以前嘅精神面貌嘅嘢。即係正正經經由我哋即係著西裝啊、打煲呔啊、立頭啊、花旗頭啊、皮鞋啊咁樣走去扎翻條辮啊、扎腳啊、前部啊、食大煙啊、留手指甲尾啊，係嘛？成手襪立啊、污糟邋遢啊、食狗肉啊、嘈喧巴閉啊、冇理文化咁樣，即係做翻一個嘅衰敗同埋退步嘅一個做法。咁啊，今年已經係香港淪陷嘅第27年。咁啊，大家呢個都唔需要講大話問心。係嘛？就算無論建制又好，藍絲又好，都好，你哋27年前開心啲啊，定係27年之後開心啲咧？尤其是經歷過2019嘅社會運動，係嘛？武漢肺炎嚇咁多年嘅動態清零，再加上我哋嘅龐大移民潮，走啊走啊，散啊散啊咁樣，咁亦都有好多嘅朋友因為政府嘅倒行逆施而損失咗佢嘅性命，一家人冇辦法齊齊整整坐低喺度啊，睇下電視啊，食下飯啊，飲下茶咁樣啊，好多嘅人被逼要離開屋企。離開爸爸媽媽係嘛？啊，公公睇唔到啊，孫仔啊，孫女未必有機會同阿嫲嫲一齊咧，就係、是、啊講故仔嚇。咁、啊、你就會感覺得到我哋好多嘅無奈，我哋嘅悲傷同埋眼淚。咁所以咧，我就係冇辦法啊，即係搞啲咩嘅網聚啊，或者去到溫哥華啊，或者我輪迴走咗去巡迴走咗去依一個嘅英倫啊嚇，即係搞啲咩嘅網聚。咁啊，第一勞民傷財，第二我又唔想好似其他啲人咁樣啊，即係擺幾圍。咁啊 ，mark 級每人嘅依一個嘅入場費，咁啊又即係打秋風賺下錢，咁唔係老我嘅做嘢嘅依一種嘅方法。咁啊，再加上我真係深感冇嘢值得好慶，係嘛？不如將呢啲嘅力量做好啲嘅一啲嘅節目，係嘛？再繼續啊，堅定去吸收多啲嘅知識啊，做多啲嘅分析啊，同大家去分享。咁我諗咧，依一個比搞任何嘅一個嘅網聚啊、台慶啊，係更加咧啊～值得係我應該要行嘅，總之 energy allocate 嗰個 energy 嘅最好最好嘅依一個嘅方向。如果你問咧嚇，即係嚟緊有啲咩嘅 challenge， 我諗有幾樣嘢啦。咁啊，23條立法之後，咁我諗對嗰個嘅網台嘅新界唔多唔少咧，都會有一啲好大好大嘅一啲嘅影響係會嚟緊啦。啊，無論我哋會唔會有一日俾人突然之間唔知噶嚇拉人兼風艇係嘛？咁啊，突然之間要ban 撚咗你嘅依一個嘅網站係嘛？又或者喺23條之後，好多嘅一啲嘅香港人嚇，即係都好擔心啊！睇依啲咁嘅反中亂港啊，又或者孖叉香港政府啊，屌鳩習近平啊，嚇日日就中共冚家產嘅依啲嘅網台會唔會出事啊？睇佢哋嘅節目咁而改變咗佢哋唔敢睇啦。啊！又或者係唔敢去支持咧，即係依啲其實亦都係對大家對你嘅前途、大家對你嘅未來嘅一個嘅考驗。如果你俾佢嘅23條嘅來勢洶洶嚇窒咗，你唔夠膽嚇，即係去聽一啲真係代表你嘅聲音嘅一啲嘅節目啊、主持人嘅發聲，而你選擇去歸宿、去逃避嚇、啊，你選擇今日去匿埋、去瞓低，你聽日就要接受。因為你選擇咗去匿埋同埋瞓低嘅依一個嘅後果，係嘛？你怕，因為你聽、你收睇而得到嘅一啲嘅後果，但係可以話俾你聽，你選擇咗唔聽同埋唔去睇之後，離開咗依啲嘅節目，到最後你一樣會承受咗，因為你唔選擇去聽同埋唔睇而帶嚟俾你嘅人生裏邊嘅另一啲嘅 negative 嘅苦果。咁依個係人生裏邊嘅一啲嘅考驗。咁我亦都唔會因為話我做一啲嘅節目，講一啲嘅真説話，擔心會承擔一啲嘅政治啊風險啊，俾人告啊、拉啊、通緝啊呢一方面嘅challenge。因為我明白到，如果我選擇咗去逃避， 到最後我一樣係會有機會面對呢啲嘅屌你老尾嘅呢啲嘅挑戰啊，同埋困難，因為我哋面對緊係一個人治嘅一個嘅政府，以呢個政府係以打壓反對聲音、打壓意見啊，針對人民為己任嘅一個政府，所以你係冇辦法逃避，你唯有選擇嘅就面對，同埋咧就係同佢呢一個嘅直接嘅呢一個嘅碰撞，係嘛？話俾佢聽，我哋有無限嘅勇氣、智慧、吉士。是不怕他的恐嚇，因為我是代表真理，我是代表光明，我是代表人生高尚的這個價值觀，我們不會邪惡政權，我們不會向暴政低頭，我們不會向真理說不，我們不會去一些謊言、啊、假話、啊、虛話裡面呢就是、服從、啊、就是這個我們的這個態度。那、啊、當然、啊、另一個挑戰就是隨著我自己的年齡老了啦，體力啦，係嘛？咁即係我身體近排都有啲嘅唔同，一啲嘅大大細細嘅啲毛病要去 fix 啦。咁啊，難得今日出嚟咁好天啊，即係我都唔想喺個咁細嘅斗室裏面做節目啊，即係哇，令我啲自己嘅眼界啊、視力啊有啲退卻。哇，睇翻多啲嘅綠色，隻眼都舒服咗好多。睇好多嘅互聯網啊，除咗年紀大啊、老花啊、散光啊又嚟啦。咁啊，即係睇得嘢好辛苦，吸收資訊嘅只有一個速度啦，都會有影響。咁但我希望可以盡快尋求 professional 嘅依一個嘅支援咧，可以解決依一個嘅唔同嘅問題。咁我一個另一樣好擔心就我離開咗香港，離開咗香港啊，成日都同大家講冇接地氣啊！我會唔會繼續好似以前咁樣好 understand 香港好地好了解到香港嘅依一個嘅 sentiment， 而講得出大家嘅一個嘅聲音咧咁樣？咁我唔想啊，即係好似大部分人啊，離開咗香港之後，去啦，離開咗香港之後，去咗第一地方啊，又講嘢離鳩曬地啊，又或者唔了解香港依個情況，咁就慶幸啦。而家仍然有好多嘅手足日都同我報料，話俾我聽真實嘅情況，佢影一啲片段俾我聽，即係我隔空發功啦。咁啊，即係好似諸葛亮匿埋喺深山裏邊，但係好多嘅唔同嘅老友俾資料佢，咁佢都大概對個天下大勢都有所了解，有所洞悉啦咁樣。咁我但係我依個都係我擔心，我好希望可以翻到嚟香港，吸下地氣，同啲街坊傾下偈，同啲網友見下面，打下招呼，了解一下個情況，同啲唔同行業嘅朋友交流一下，了解一下佢哋嘅問題。咁依個希望可以做得到啦。咁但係亦都希望各位嘅海外嘅朋友係嘛？即係香港嘅朋友嚇，即係如果有啲咩 update， 亦都可以通知老我，等老我咧就可以咧就係、是、了解多啲嚇。咁好啦，咁當然就係另外嘅有一樣嘢就係、是，除咗我自己嘅依一個生活上面嘅改變咧，同事上面嘅生活嘅改變都有噶。譬如超哥係嘛，好簡單啦，佢而家都要自己打長工，希望可以就係浪到自己啲海外嘅裏邊嘅生活。咁其他啲朋友啊，咁喺香港啊，譬如阿喬啊，哇，咁即係雖然我盡量都係支援到佢嘅生活啦，咁譬如阿琪咁樣，哇，佢又要畢業咯，佢又可以做唔到咯，阿俊可能遲啲又會離家出走咯，去馬達加斯加或者去阿魯亞圖，即係佢想住嘅地方去移民，咁即係大家生活上面一啲嘅改變，都對個班底上面有一啲嘅影響嚇，咁同埋就要揾下一啲嘅新血啊、家民啊、唔同嘅area 啊、範疇裏面嘅同事啊，呢啲嘅新力軍啊，亦都可唔可以去諗掂啊，揾到一啲啱嘅一啲人去頂住個雞頭咧？咁呢一啲亦都我將來要面對嘅一啲嘅唔同嘅問題。因為除咗你自己有一個嘅堅定嘅意志，咁但係團隊嘅魄力啦、團隊嘅生活上面嘅改變啦，或者團隊生命上面嘅要做唔同嘅一啲嘅changes 嘅呢一個嘅時候。咁我對 team 係咪再會 full team， 可唔可以製造一啲嘅咁齊腳去做好成件事咧？都係我要解決嘅問題。咁加上亦都係觀眾嘅口味啦。咁會唔會你哋已經唔想再聽呢種嘅節目啦？除咗觀眾嘅人口可能會老化，多咗銀髮族，我又點樣去吸翻啲年輕嘅一啲嘅觀眾咧？依全部都係我要面對嘅一啲嘅問題。同埋而家即係 YouTube 又好，網台又好，哇雨後春筍咁樣，哇咁啊同埋咧。我覺得面對最大一個嘅問題咧，大家你會諗下點解喺個坊間裏邊，突然之間爆一啲嘅唔同嘅 topic 出嚟，可以俾人哋炒熱咗、炒興咗，而帶咗觀眾嘅口味去嗰啲嘅方向裏邊，而忽略咗一啲關於自身啊、社會上面啊、政治上面啊，同埋對佢哋即係切身處地啊、生活上面會有好大嘅一啲嘅問題嘅 impact， 佢哋反而唔去理。 去理埋一啲鸠毛蒜皮啊，啊茶余饭后炒花生啊，睇人仆街最开心啊，人哋啲家事啊，佢反而咧就中意睇呢啲咁嘅嘢。咁而呢一样嘢咧，我自己个人嘅坚信啊，唔系净系观众嘅口味嘅问题，而系的而且确有一扎嘅网媒啊，又或者有一扎嘅 KOL 啊 YouTuber， 佢哋系有份带紧方向。咁而点解有扎人去带紧方向呢？咁呢一个就好简单，极权嘅建制嘅，如果你个个都中意听啲日日屌佢老母、插佢屎忽啊、孖叉中共啊、踢爆佢春袋啊、讲啲真相出嚟嘅一啲嘅节目嘅时候，咁佢越多人听，佢咪越头痕。佢唯有一定要揾一扎嘅，唔好讲话打手啊，但系亦都唔好讲话帮中共发声嘅人咧。只要有一扎嘅人将呢啲对世界上面无关痛痒啊、鸠芝麻碌嘅一啲嘅 topic 炒兴佢，而将你哋香港观众嘅口味转移咗，中意睇呢啲咁嘅嘢，咁中共咪已经系得到一大把嘅呢一个嘅助力，系嘛？减少咗啲人接收我哋呢一个嘅信息。我反而呢个系一个几大几大嘅呢一个嘅打击嚟，咁啊！而家我已经见得呢一样嘢，我好明显觉得已经系成紧型，向紧一个方向去。咁啊，希望我哋支持 MHK TV 嘅老友啦，仍然系坚定咁样向呢一个嘅方向去啊睇我哋嘅节目，令到自己唔好变蠢。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咧就系从我哋每一日啊吸取咗地球上面嘅养分，要令到大家活得更加聪明。大家更加有用，大家更加做一个有好嘅人，而我哋将来留翻有用之躯，建设一个更加美好嘅呢一个嘅世界。我谂咧都唔使太担心嘅一样嘢，因为我相信咧，世界上面嘅大格局嘅呢一个转变咧，就已经系嚟紧。而我喺网台界呢十几年里边咧，我睇到一啲嘅情况就系，每逢社会或者世界上面爆一啲嘅大件事出嚟咧。自然又有一扎嘅人咧，就會睇翻你啲節目咧，就刺激翻你啲嘅收視。咁我而覺得咧，依一種嘅方向好快，第二件事咧就會再來臨。無論會唔會係世界上面嘅戰爭啊，唔同嘅政局上面嘅一啲嘅變化，台灣、台海嘅依啲嘅問題啊，如此類推，中國裏面嘅政局啊，香港裏面嘅一啲嘅 upcoming 嘅一啲嘅大事件咧，我諗依啲都會令到咧就算中共同埋一啲特登有 task 嘅一啲 KOL， 佢無論點樣炒作乜啲嘅 topic， 到爆一啲嘅大事件嘅時候，呢啲嘅網民啦、啊、或者一啲嘅觀眾自然咧就揾翻多啲呢啲嘅 topic。咁而我哋堅持緊行呢條路，講真相同埋講世界上面嘅變化、經濟啊、political 啊各方面嘅資訊俾大家嘅時候咧，自然就會吸翻一啲嘅。自己嘅一啲嘅啱 channel 嘅一啲嘅網友，咁所以大家從事緊而家呢個行業嘅朋友咧，亦都唔需要咧太緊張，係嘛？因為只要呢啲危機啊，或者世界上面爆大鑊嘢咧，自然咧就會有人咧就會跟翻翻嚟睇翻你哋嘅一個嘅節目。咁好啦，咁啊今日都講咗一段長嘅呢一個嘅時間啦，咁啊希望大家對我哋 MHK 嘅支持不離不棄。咁喺嚟緊嘅呢一個嘅時間裏面繼續support 我哋，咁我哋都會繼續去做好我哋自己 ，upgrade 我哋自己，裝備我哋自己，即係做好更加多嘅呢一個嘅節目。我哋足足滿第十一年啦，邁向第十二年。唔敢講會唔會有20周年 ，OK？ 咁但係因為未來一個好長好長嘅路，唯有我相信只有做好今日做好而家手頭上面嘅工作。你就 make sure 聽日有工作，你今日做唔好，聽日就冇工作。今年做唔好，就唔知出年有冇係繼續再玩行多一年。所以係今日影響未來，藉著今日創造明天，係嘛？咁啊，唯有每一日都活在當下，做好佢，發揮好你自己嘅小宇宙。每一日當你人生裡面最後一日嚟做，唔好帶一絲嘅遺憾，將每份嘅手頭上面今日嘅工作唔好拖到明天，做足100分。咁可以話俾你聽，有第二日、第100日、第20年嘅一個 possibility 就會做得好，因為永遠都係有因有果，今日影響明日。希望大家共勉之，大家繼續努力，加油！